煤球、眼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冰球、高尔夫球等等是一定要带耳化韵的。但是地球、雪球、马球还有三大球，足球、篮球、排球却不能带耳化韵。再如报纸这个词，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绝对不能带耳化韵，可是街头的小报却要带耳化韵，哎，说成小报。同样是车，自行车、平板车、小推车要加耳化韵，但是汽车、铲车、卡车、摩托车、机动车却不能加耳化韵。当然有些字、有些词加不加儿化韵也得分用在什么地方。比如说北京有个地名叫花市，这个花一定得加儿化韵，因为它最早就是花市，卖花的市场，而花这个字儿用北京话单说必须带儿化韵。但是花字跟其他词儿组合就不能带儿化韵了。比如说老北京的社火叫走会，这个会的组织叫花会，这儿的花字是不能加儿化韵的。再比如花卉展览的花也是不能带儿化韵的，因为这里的花字泛指所有的花，其外延要比单独的花大得多。此外花卉本身是专有名词，一般专有名词是不带儿化韵的。当然儿化韵能上口跟字儿的发音和人们的说话习惯有很大关系。一般情况下开口音的字儿不带儿化韵，卷舌音的字儿要带儿化韵。此外前面加了小字儿带儿化韵听着就顺耳啊。比如说人的姓，小张、小刘、小李、小杜、小赵、小陈、小唐、小马、小杨、小胡等等。反过来加老字带儿化韵听着就别扭，如老张、老刘、老李儿等等，生活里也没这么叫的。有的姓加小字也不能带儿化韵，比如说孙、许、林、蔡、毛、米、齐、舒、桑、思、于、习、季、吕等等。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，作者刘一达，演播郭伟，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 我是歌手卢庚戌。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自责，好几次都想。

比如老北京人管手套叫手巴掌，定型人也这么说。北京话与定型话儿化韵相同的土话还有背心儿、全可人，说的是父母兄弟姐妹都有的人。打圆盘儿，就是撮合交易。刮大板儿，说的是拖鞋。家姑老啊，说的是老处女。电棒，手电筒。早起清儿是早晨。大早起儿的也是说的早晨。耳朵眼儿是耳道。包圆全都要了。麻利儿的让你快点。说话就到，马上就到。闲了吧唧儿的，这很闲。撺掇就是怂恿。膈应就让人讨厌。不带儿化韵两地相同的土话也有啊。谜啊，猜谜的谜念闷儿。猜谜也叫破闷儿。避，避风的避念背。爪，爪子的爪念爪。削啊，就是削瓜切菜的削念削。鹤，仙鹤的鹤念豪。麻雀的雀念巧。血液的血念成血。隔壁念借饼儿。摸东西的摸念猫。淋雨的淋念轮。发掘的掘念脚。胳膊念胳膊。水果盒啊念壶。尾巴念尾巴。此外还有动颤啊，就是动弹的意思。顺毛驴儿，就这人吃顺。啊，半懒儿说的是半边儿。当不见儿是中间儿。归了包堆啊，一共就。赶了着急啊，落念乐啊，赶了。找寻读找行等等。当然定型人说话是有口音的，有点切口，跟北京人说话不一样。所以同样的字或者同样的词，在咬文嚼字的时候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比如说北京话说这个我拿得动，定型话是这个我拿得动。北京话说这事儿他不知道，定型话是这事儿他知不道。北京话说你跟谁一起来的，定型话是你会同谁一块堆来的。北京话说坐着吃比站着吃好，定型话说坐着吃比立着吃好。有些字或者词北京话与定型话也有区别，比如说割，割东西的割定型话念高。饿，饿了的饿定型话念卧。核弹的核定型话念还。逼迫的迫定型话念派。俗气的俗定型话念徐。岳父的岳定型话念药啊，音乐的乐也被念成音药，跟东北话相同。客人定型话叫且，这一点跟东北话相同。阔绰的阔定型话念客。在定型话念歹。凑合定型话念就合。言语定型话叫言兮。好看定型话念俊气。昨天定型话说列个。今儿个定型话是真个。惦记定型话叫节气。中午定型话叫晌午或晌活。不用定型话叫不用家。这一个定型话叫这一个。死人定型话是老了人嘞。生孩子定型话叫天嘞。谁定型话说谁们。闲扯定型话叫烧的。熬夜定型话叫熬眼儿。德行定型话叫德相。休息定型话叫歇凉。傍晚定型话说傍黑字儿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定型话是一个俩么仨么四个。北京人常说的感情定型人说杆子。定型话在保定话里是有代表性的，把它拎出来跟北京话对比，您就会发现定型话对北京土话的影响。追根溯源，这种影响可以追到西周时代的燕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本是同根生。